喂，翻嚟第三节啦，历史启示录，继续我荣少啊， 系一笔啦， 系啊，喂，大家讲一讲啊，今集嘅奇人异事啊，嘅 启示 嘅乜嘢嘅奇趣录啊，系啦，喂，啱啱有网友咧就留言咧就话，喂，系咪荣少版嘅信不信由你喎、啊？咁啊，都唔系嘅，我一路讲下讲下咧，第四节咧就会有啲启示出现咗噶啦吓。好，嗱，继续去到第二十幅图先，第廿幅先，系啦，嗱，呢一个系咩特征啊 ，Eric？ 大脚白啦， 大脚啦，呢、這个阿 Fanny 啦，阿 Fanny 咧就系呢个真系美丽嘅大脚啦。咁啊，1860年出世嘅，佢系来自呢个咧。俄亥俄州嘅农场女孩嚟噶，患有呢个咧，嗱呢个病咧， 大脚症 啊，唔系啊，呢个咧，嗱应该可能都叫大脚症，但系应该就唔系啦。我睇翻咧嘅资料咧，就叫做咧米洛伊病啊。 哦， 喺佢身上咧个脚入边咧会有大量嘅体液咧、液体咧就会积聚嘅。咁其实咧佢就好似咧童话故事当中嗰啲人物咁样啦，穿着住咧有三只山羊皮做成嘅鞋嘅。好，去埋20啊，去埋21啦。嗱啦，你睇正面啦，真系好大只脚喎。 系，但你话佢好靓女，我唔系太觉，我都系中意山羊女孩多啲。 你唔好成日都品评人哋个样貌得唔得嘅啫。 系、哦，咁你话佢靓女，咁我觉得OK 啦。 我冇话靓女啊，嗱呢个咧，只不过系即系童话故事中嘅人物啦。咁、哦、可能喺啲童话故事有啲大脚嘅人出现过啦。咁咧，但系最紧要咧，如果我就咁讲俾大家听，话佢只脚好大，咁大都有个尺寸嘅。 我哋中国传统咧就要窄脚噶嘛，女仔 系啦， 即系一定系细先靓噶嘛。 系啊，但系大成咁、啊。咁最紧要咧就系咧， 其实度翻咧佢仲大过佢个头啊， 系噶。嗱、那个脚个 size 咧个尺寸咧就系、是、阔咧就十寸，长啊19寸。嗱、呢一个咧大家都会形容唔到俾大家听有几大。嗱、荣少对脚咧就系、是、美国嘅鞋着10号嘅。咁我差唔多5尺10寸半高啦。咁其实个正常嚟讲咧都叫做啊 OK 啦，即系中国人嚟讲叫做偏高少少嘅。但系当外国人嚟讲，我呢啲只不过中等身材啦。但系咧佢咧着嘅鞋咧个美国号码系30号。 OK， 30号真系好大好大好大好大好大嘅脚啦，系啦。咁好啦， 但系佢喐唔喐到啊？其实。咁样应该唔喐唔到啊嘛嘛。 系啦 ，Elba 呢个问题问得非常好，咁我睇埋22啊。嗱，呢个就见到佢条脚啦。 其实系水肿、啊，超级水肿咯。 系啦，如果以我哋古代嘅武功， 天残脚 系啊，我想讲天残 脚，即系要练呢个如来神掌嚟对抗嘅， 系啊， 一种武功嚟嘅。 咁呢个讲笑嘅啫。咁其实阿 Elba 讲得冇错啦，佢呢个咧脚咧。是一个真是一种病嚟嘅，咁而呢种病咧系会恶化嘅， 系即系越嚟越肿啦、啊， 系啦，所以你讲得冇错啦，佢最大问题就系行动不便，表面上佢系一个畸形素嘅表现者，但实际上佢亦系一个病患者，系啦，好啦，咁佢就自从25岁开始啦，就去咗呢个表演畸形素啦。咁我亦表演咗都唔错，好都好受欢迎嘅、嗯。但系因为佢个病越嚟越严重咧，佢就表演咗总共7年时间咧，就要告别呢、這个即系摄影啦。 舞台就是、告别舞台啦， 即系32岁到啦，就摄影啦，要即系要 休养啦， 要翻屋企休养啦。咁去到佢过身嘅时候就39岁咯。 OK， 我谂同呢一个脚肿呢个病系有绝大嘅关 系。当然啦， 系啦， 你咁样咧啲。肌肉肯定坏死啦， 系啊，同埋你咁样积聚啲液体喺度咧，我谂你身体上面会好多嘅，我哋叫做咩器官啊、会受到一个长期嘅影响啦。 系、啊， 好啦，咁我哋去埋23啦，而家呢一个有咩特征啊？ 呢、這个中间咧，佢条裙一定系匿咗个小朋友喺里边。嗱，咁我知嘅，应该佢系有4只脚嘅女仔。 系啦，呢位女士咧，我都唔知点读啦个名啊， 应该算啦， 好似 Kobe 啊 ，Kobe 系。好啦，咁佢咧就系1868年出世嘅，系啦，咁佢就喺 我记起小凤姐咧，咪有一次系喺个。 好大条裙嗰度有啲细路仔匿喺里边，其实就差唔多。其中有一次有个show啫， 咁紧要匿喺入边喎，哇！好 小朋友啊，小朋友跟住唱唱下歌，就啲小朋友就走出嚟啊嘛，条大裙，好大条裙。 哇！咁好焗啦入边， 我唔知 喎、啊，焗咩死咧？ 我唔知喎、啊。好，我哋再讲翻呢个四力嘅四。 呢个咧就系去呢个美国啦，田纳西州出世噶啦，佢1868年啦。咁中间嗰对咧比较细嘅脚咧，系属于佢嘅双胞胎嘅姊妹嘅。 其实我答翻问题先啦，阿 Daniel 话咩？佢打足球一定冇得比。佢其实讲紧之前嗰个大脚女嘅，咁但系其实呢个四脚女会更加好啦嘛，踢四只脚踢波会。 系啊，但系咧呢个四脚咧，大家讲落去咧就会觉得佢有啲特殊嘅状况噶啦。其实呢佢就可以虽然话双胞胎姊妹啫，佢嘅能力呢就可以控制到中间嗰两对脚嘅嗰对脚嘅。係啦。好啊，佢咪24呀，係啦。係啦，我哋唔同嘅状况睇到佢个样啊，係啦。咁佢呢佢呢虽然呢佢可以喐到嗰两只脚，中间嗰两只脚，但好似冇乜用咁样嘅，对于佢嚟讲。 因为佢唔掂地㗎嘛。 係啦。咁对于佢嚟讲呢，呢、這个表演嘅时候咧，呢个女仔咧喺呢个 King Show 巡回表演咧就好受欢迎嘅， 因为佢系佢嗰叫做咩多出嚟嘅嗰两只肢体咧，其实可以做好多嘅表演。 系、 你头先嗰个大脚女仔咧，其实佢唔系点喐得咧，其实嗰个表演嘅程度应该唔会好少嘅。其实 系 呢个佢嗰个表演程度应该好多好多。 好啦，咁头先我哋讲骆驼女孩咧，系咪每一个礼拜会赚200蚊嘅？ 系咁，佢有几多咧？ 但系呢一个紧要咯，佢一个礼拜可以赚450蚊美金嘅。 哇，一倍有多喎、 啊！一倍有多啊！佢除咗咧嗱。最有玩味嘅地方呢，就係除咗佢多咗一对脚之外呢，其实佢仲多咗一套生殖器官嘅。 哦，两个子宫。 係啦，同埋两条阴道。 OK。 係啦，好，去埋25啊。係啦、所以呢后来呢佢当然佢结婚啦，咁佢就生兒育女啦，咁佢生咗5个仔女嘅。咁理论上呢，以佢嘅身体呢，即以理论上当然而家已经唔喺呢个世界啦，咁佢喺1928年佢都成60岁先过身嘅。咁理论上佢可以同时怀有两个小朋友喎。 理论上是。 因为两个子宫同埋两条阴道嘛。 是啊。 是啊。咁啊，但问题呢一个呢真係好科学性嘅实验先知啦。 应该呢就都会比正常人会危险嘅。因为呢如果你要睇佢嘅盆骨呢、又唔系话特别大啦。咁、你但係你话佢有两个子宫嘅话，其实所有嘅空间啦，同埋即係俾胚胎孕育嘅营养啊嗰啲可能系都几紧绝嘅。 系啊系啊，你讲冇错，系啊，讲冇错。 你见佢个女其实睇个样好似都系有少少 对脚畸形， 系啊，好似系。 嗱，佢就冇记载过啲小朋友点样啦，但理论上咧，如果冇记载过，即系都系正常嘅。 O K， 系啦，都系正常嘅，因为佢可能系喺个胎儿两个即系双胞胎嘅时候咧，孕育嘅时候咧出咗问题啫。咁可能同呢个遗传，我谂唔算话好大关，即系唔算遗传病咯。 嗯，啱。 系啦，系啦，好，跟住我哋去埋26啊，讲埋26啊，我哋。好啦， 好 嗱，呢一位先生咧，佢咧就系1871年咧喺当时英国占领嘅圭亚那嗰度出世嘅，系啦。咁咧佢咧系一个，当然啦，睇个肤色就知道系一个土著啦， 系啊， 系咪？嗱，佢一出世嘅时候咧就已经冇手冇脚噶啦。 佢呢个症状咧，我哋现代都好似有一两位嘅励志人士系咁嘅样嘅， 系啦， 系啊，出过书嘅佢。 冇错，其实咧，我就点解要讲一讲佢咧，就因为佢嘅古仔都几励志嘅，系啦。咁啊，佢一出世嘅时候，因为喺圭亚那嗰度咧。就啲英國殖民地嚟嘅，咁佔領咗個地方啦，咁佢哋嗰個狀況又比香港更加之差啦，咁佢就一出世就成為咗英國人嘅奴隸啦。 嗯， 我諗佢爸爸媽媽都係可能 即係都係奴隸㗎啦，係 啦係啦係啦，咁佢雖然冇咗雙臂同埋雙腿啦，但依然都係活得好快樂嘅，個人好好開心嘅，係啦。咁雖然佢冇咗雙手雙腳，佢都可以做好多事。嗱，佢21歲嘅時候咧，就開始咧就表去呢個 King Show 度做表演啦。係啦。咁問題嚟啦。咁你一個冇手冇腳嘅人可以表演啲乜嘢咧？ 嗱，佢嘅表演同埋佢故事咧，我就冇乜点睇过啦。但系我即系网上面睇到好多类似佢咁嘅情况咧。嗱， 直头做泥公仔啦，跟住仲要穿针引线啦，一啲好精细，一平常人都难做到嘅嘢，佢都做到噶。 好啊，佢系27啦。嗱，冇错啦，佢可以咧喺度咧 剃胡须啊， 搵搵自己夹住嗰个须。嗰个 剃刀系啦， 嚟剃胡须嘅，即系话咧佢嘅专长咧系帮自己剃须啦，同埋咧可以画图画，我用个嘴咧即系支笔啦，同埋帮自己咧用个嘴嚟点烟。 O K， 哇，咁啊真系几离奇喎！如果用嘴嚟点烟咧，佢又要含住支烟咁，系咪可能摆低支烟，跟住点咗支烟再食翻咧？ 我真系唔知道， 好犀利， 系啦。 系啊，好犀利！咁但系最紧要一样嘢咧，就是、观众咧俾个别号佢咧叫毛毛虫人啊。 嗯， 你睇翻咧， 佢特登系着啲冷衫，毛冷衫咁样嚟到扮一条毛毛虫啦。 系啊，但系佢都系一个好受欢迎嘅一个畸形 show 嘅表演者嚟嘅。系啦，佢表演咧赚咗好多好多好多钱，但因为佢天生咧，佢生性好乐观，同埋佢都系噶，佢表演嘅时候咧都好中意讲笑噶，即系希望 带欢笑俾人。 系啦，幽默感好强烈嘅，所以佢咧就其实好受欢迎。 系 后来咧，佢娶咗一个咧好爱佢嘅老婆， 系 啊，仲生咗5个小朋友。 OK， 好 系啦，系啦 ，Apple 系咪想研究下啲小朋友点生？ 嗱， 我谂系性功能正常嘅。 咁我唔知啊，我唔知人哋咁样点行房噶嘛，我唔会睇呢啲咁，即系我细个都好少睇呢啲片噶嘛，你知道？ 突然间你衰样好虚伪，你个人渣。好，翻嚟先。好啦，嗱。好翻嚟先，好啦，跟住我哋咧就去一去第28张图啦， 系 啦28。嗱呢一个咩特征啊？ 哇，犀利咯，足球小将啦，一定系 系啊，足球小将，但系隔篱多咗只脚嘅噃， 系啦，嗱中间嗰只脚咧，真系唔知佢边位置中间，边位置左右啦，系咪先？ 系啦，有啲女仔咧，有时咧形容荣少咧话荣少嘅第三只脚。 我明白噶啦，呢啲幻想嘅嘢咧，睇武侠小说先再幻想。O K， 但系我咧，我男人咧，意大利人咧，伦泰尼咧就真系三只脚嘅。 系 嗱 ，Albert 头先同我咧喺度整紧啲资料嗰时话，唔系喎，永少其实四只脚 嘅， 因为呢一幅图咧，即系啱啱呢幅相咧就见到，其实佢只脚嗰度仲多只脚仔嘅， 系好细只喺个膝头哥侧边嘅。 系啦，咁其实咧佢就有三只脚嘅，即表面上啦三只脚啦，但系咧佢咧系两，佢系喺个。即系同头先个 case 好似啊， 都系孖胎， 佢系一个孖胎嚟嘅。咁佢孖胎咧，佢就嗰个叫弟弟啦可能佢个兄弟啦，发育就唔系好正常，所以咧佢喺个身体上边咧就会多啲脚嗰啲嘢出嚟嘅。咁但系问题咧，呢、這个男仔咧好犀利嘅，佢可以咧。即系佢八岁嘅时候咧，就移民咗去英国之后咧，就开始咗马戏团嘅表演生涯啦。佢最犀利嘅地方咧，就系佢懂可以踢波啦、跳绳啦、溜冰啦。嗱，虽然佢三只脚嘅长度系唔一样嘅，即系可能本身咧，你见佢企咧，除咗嗰 点都有张凳喺度垫起嗰只脚。 系啦，如果唔系嘅话咧，嗰只脚会即系会垂落嚟咧，就垫唔到地啊。去埋30啊！30，所以大多数影相咧都系坐喺度啫，就影埋嗰只脚出嚟。 系啦，因为坐喺度个角度，其实你就完咧，你发觉三只脚系平均啲嘅。 系啦，咁佢嗰只脚咧，其实就唔系话好主动喐到嘅，即系可能佢跑跳嗰时候会喐下喐下啦，但系自己都唔系话喐得好紧要嗰只脚，系啦，都系一啲叫做相对系 功能上系比较细啲嘅。 系啦，冇错，系啦。虽然三条腿咧，佢哋咧个长短不一啊，但问题咧就阻碍唔到佢嗰种运动嗰种状况嘅，即系你知跳绳啊、踢波啊、溜冰都系啲好剧烈啊，不停用下体嘅即系下肢嘅活动 啦， 系啦。但系咧呢个男仔咧最有护，即系最惨嘅地方咧就系咧佢好细个嘅时候，因为突咗多只脚出嚟咧，佢父母就遗弃咗佢啦。 其实咧， 要佢 系啦。其实嗱，你唔睇佢下肢咧，其实佢系非常之靓仔。 系，冇错。 系啦，我即系引水，即系引水女嘅呢啲。 好啊，好啊，去埋31啦。系啦， 系啦， 呢个更加 非常之有型靓仔嘅，其实 系啦，你讲冇错啊，每次咧佢都系用呢啲形状咧嚟企咧，啲状况嚟企咧就显得咧嗰只脚 特别威武啊。 系啦，你见到如果你睇下比例，嗰只脚特别细啲嘅喎。 其实系噶， 系啊，系啦，但系最紧要呢一个真系要大，即系最紧要呢一个要好郑重要讲一讲啦。佢咧就有两个 功能正常的男性生殖器。 哇，梦寐以求喎、啊！呢啲系正常男人都 上枪盒， 上枪盒 系啦， 系 好啦。跟住最紧要 咧，抹哥咁啊嘛，着抹哥褛。 佢最紧要咧就系、是、有四粒睾丸。 啊 ，OK， 你头先讲正常啊嘛，正常生殖器即系应该包括睾丸嘅。 系啦，咁就其实佢就好唔中意自己多余嘅部位嘅，但系就因为呢个多余部位咧而令到佢咧名成利走啦。咁佢性生活咧就非常之圆满， 多姿多彩啦。 因为有两条阴茎啊，咁咧 系咪双倍感觉噶？ 咁啊唔知啊，佢咧就生咗四个咧好可爱嘅仔嘅，咁佢咧就1889年咧就出世啦，去到好近代咧，1966年先过身。 嗯， 即系其实佢都存活咗好耐，即系话佢嗰个身体状况唔系好影响到。 应该系正啊，好多因为好多 K 型人士其实都身体状况系有啲问题，但佢好似就话多咗，但系正常。 嗯、多咗正常系啦，去埋32啊， 仲要咁靓仔啊，即系几幸运。 嗱，其实当日咧都有好多报章或者好多讲报道啦，系啦，嚟大家呢个角度咧就睇到佢点多出嚟啦。好啦， 系啦， 去埋33啊。睇埋正面啦。 嗯，嗱呢、這个就真系好似我哋嗰星座啊。人马座 系啦，真系似人马座， 真系似人马座，即系争弓箭啫， 分两支弓箭系嘛？系呢一集我都唔想讲得咁 sad 啦，我想讲得开心啲啦咁样嘅。咁 活泼啲啦， 活泼啲啦，活泼啲啦，系啦，我哋 你差唔多啦， 系又够钟啦，我讲下好啊，好系下一节第四节翻嚟咧，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个奇人异事嘅奇趣录啊，转头见， 再见。